以大学生体育协会委员长、教育委员会副委员长赵哲为团长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代表团17号乘飞机离开平壤，前往中国台北参加第29届夏季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同一天，以副委员长孙光浩为团长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代表团已乘飞机离开平壤，前往中国台北，以特邀客人的身份参加第29届夏季世界大学生运动会。